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24集。丁宪的情书。丁宪走上前，走到他高大的身影里面，遮住光线。周思月的脸变得异常清晰，距离很近。他忽然觉得周思月的皮肤真好。他强制拉回自己的注意力，轻声道， 那你以后别送了，我帮你做值日就当谢谢你请我看电影。还有我们俩以后同桌就同桌，别对我太好，我让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 丁宪说完也不再等周思月，快步往前走。 喂。 喂个屁，我没名字。 丁宪不再理周思月，迈着大步往前走，不过到底比不过人家腿长，三两下跨到他跟前，一把扯住他的书包给人拽回来。丁宪毫无防备，踉跄几步差点滚进他怀里。不过周思月反应很快，扶着他的肩膀给他拎正，垂眼睨他。 你又怎么了？做个值日你就这么不高兴？ 笨蛋。 说话。什么不必要的误会？ 蠢货。还能有什么不必要的误会？我怕同学之间传些不好听的，说我们。 丁宪顿了顿，没有再说下去，看了一眼周思月，慢慢把头低下去。但他没想到这话让周思月沉默了半晌，脸色微冷地看着他，自嘲一笑。 行，知道了。 周思月挎包离去，留了个高大一摇一摆的背影，能看出是有些怒气的。丁宪忽然跟蔫了似的往下蹲，眼泪就这么不争气地夺眶而出，委屈一下子全从心底冒了出来。喜欢一个人呢，可以为他收下一百种委屈，又偏偏容不下他的一种委屈，不喜欢自己。丁宪无声地蹲在地上哭，压抑惯了，再悲伤也无法像孔沙迪那样发泄似的放声大哭，眼泪在脸上涕泗横流地淌着。他没觉得自己哪儿做错了，然而两个在燕三他最喜欢的人今天都同时跟他闹翻了。丁宪蹲在地上哭了很久，直到天黑，直到站不起来，双腿哆嗦的跟雨天得了风湿的老寒腿似的，一瘸一拐地走着。在胡同口的时候，丁宪折身去小卖部买了几张粉色的信纸和信封，悄悄塞进书包里才往家走。家里今天异常安静，就连平时此刻闹天闹地的丁俊聪都格外安稳地乖乖坐在沙发上。叶婉贤从厨房里端着盘苹果走出来，目光一瞥，见他回来，笑道： 谢谢，回来了。 叶婉贤把苹果放在餐桌上，伸手去接他的书包。这反常的举动让丁宪本能地往后一缩。叶婉贤笑了下： 怎么了？我帮你把书包拿进去。哎，你眼睛怎么了？ 刚哭过，眼睛还有些肿，但不明显。丁宪揉了揉，糊弄过去。 刚刚风大，大概进沙子了。 哦，对了，等一会儿啊，你舅舅要来。 哪个？ 你小舅舅啊。 也是。其他几个过来，您能笑成这样？ 早年不计划生育的时候，奶奶姥姥辈儿的人都是能多生就多生。叶婉贤跟丁富这两边兄弟姐妹都不少，但大多一生平平无奇，碌碌无为，只有叶家这个小儿子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。叶长青小时候就喜欢画画，别的小孩子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他就喜欢一个人背着个画袋去山里采风， 一坐就是一天。叶长青除了画，其他成绩都一般，尤其数学只能考20分，这辈子也没上过什么正经的大学。高中毕业之后，就在北京街头帮人画画，画2块钱一张的速写。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庸庸碌碌的过去了，结果在北京画了半年的速写，转机出现了，他遇上了人生的第一个贵人，王明义。王明义是当时北京各高校的客座教授，在北京参加一场各高校的油画系素描联展赛。王明义那届带的学生资质大都不如从前，很多人学画是考不上什么正经大学，就随便塞一个绘画专业，或者死心塌地的只想成为一名画家，忘了本身画画的含义。王明义在桥头抽烟的时候看到的叶长青，有了王明义这道口，叶长青在绘画上的造诣突飞猛进，也是王明义见过长进最快的学生。其实不然，叶长青也常跟王明义提起，他有个小侄女，也就是丁宪，在这方面的天赋也很高。那时候他才跟王明义不久，也不知道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通，一直没敢带丁宪去见他，后来也就没机会了。虽说叶婉贤这个人趋炎附势，但从小对叶长青这个弟弟，他是一直都很疼得紧。直到后来高中毕业，穷得揭不开锅，还常常接济他的生活。叶长青这个人是知恩图报的，对所有帮过他的人都心存感激。丁宪前脚刚进门，叶长青后脚就到了。叶长青并不常来，有些生疏了，但丁宪小时候跟他关系非常好，经常会跟着他。 舅舅。 啊，上高中了。 嗯， 叶婉贤帮叶长青摆好鞋子，水果端过去放在沙发上。 来来来，吃点水果，让宪宪陪你聊会儿，我去做饭啊。 哎，姐，别弄了，我跟宪宪说两句话就走，车在楼下等着呢，待会儿还得回酒店去开会。 啊，我这菜都买了， 留着给俩孩子吃吧。啊， 哎，你看看你这，哎。 客厅的时针快指向7点，叶长青看了下钟，正了正神色，对丁宪说：“ 啊，来不及了，我呢，长话短说。上海啊，有一个画展，主办方送给我2张票，你以前不是想去看画展吗？怎么样，想不想去啊？” 丁宪一愣，忽然觉得自己又活了，有什么好伤春悲秋的？他的世界又不是只有他们。他郑重一点头，去。 行，但是啊，你可能得请一天假。画展在国庆，但是呢，我得提前一天过去。这周5的飞机，你把学生证或者户口本给我，我让助理去办机票。 什么？要请假？那不是会落下课程啊？这画展下次再看行不行啊？ 哎，大师的画展，你以为去菜市场买菜啊，随时都能有？ 国庆放假前一天我们运动会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跟老师请假。 叶婉贤还想说什么，被丁宪打断。敲定了行程，叶长青就起身走了。丁宪回到房间里，开始写作业。等作业全部写完，才翻出刚刚在路口买的信纸和被撕碎的那封信，小心翼翼地把碎信拼凑到一起，然后拿起笔，对着信件又一笔一画给人重新抄了一封。尤可可的字很清秀，内容也诚恳，不像一些肉麻掉渣的情书，每一个字都能感觉到是小姑娘斟酌再斟酌用心写出来的。 你还记得我吗？上次在走廊见过一面，最近总是想起你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单纯的想跟你交个朋友。我叫尤可可，十班的。以后下课，我可以来找你玩吗？我有个朋友跟你以前是一个竞赛班的，叫韩嘉诚。真羡慕你们这些数学好的男生， 考试很轻松吧？不像我每次都要临时抱佛脚。以后可以问你数学问题吗？周思月，你的名字真好听。 怎么还有啊？有完没完了？ 三页情书，丁宪抄的手都要断了，一翻页还有，重复来重复去都是那几句话，清清楚楚说句我很喜欢你，很难吗？非得这么拐弯的表达爱意啊？ 哼，谁不是这样？女生都是。 凌晨一点，丁宪抄完整份情书，咬着牙放进书包里。第二天一早，丁宪特地起了个大早，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上学了。丁宪第一个到的教室，他把信笺塞到周思月的桌板缝里，转回自己的座位，捂着耳朵开始早读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同学们陆陆续续到了。周思月和宋子琪又是踩着点进的教室，身后还跟着孔沙迪。三人在座位上坐下，谁也没跟他说话。丁宪捂紧了耳朵，开始大声朗读。周思月刚把书包塞进去，就有一封粉色的东西掉出来。宋子琪回头扫了一眼，起哄似的说： 我还说你丫上了高中人气没初中旺，这么快就有人送上门来了。来，我看看是哪班的班花啊。 说着，宋子琪要扑过去抢，被周思月先一步捡起来。宋子琪不肯罢休，还要扑过去，周思月直接一只手推他肩膀，一只手把信塞进桌板里。见彻底拿不到了，宋子琪不甘心，嚷嚷着： 来，这我去，你以前收到这种东西不是都扔了？怎么了？这回这个这么紧张？那看来有猫腻呀、啊！ 滚！ 周思月骂着踹了宋子琪一脚，两个男生在教室里闹作一团。孔沙迪回头看了眼丁宪，目光是冷嘲的。直到早读课铃声打响，丁宪也没有抬过头。那封信，周思月也没有打开过，直接被他塞进了桌板里。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孔沙迪跟班里另一个女生手牵手去食堂。一个上午和丁宪都没有开口讲过一句话，连宋子琪都察觉到了不对的气氛，敲敲丁宪的桌子： 你跟孔沙迪吵架了？ 丁宪没有回答，低着头。宋子琪心中了然，一开始他也觉得这丫头古古怪怪的，但接触久了发现她其实挺逗的，跟孔沙迪一样少根筋，就是没孔沙迪那么缺心眼儿。 你们女生之间就是这样，不知道闹什么。你也别难过，她也经常跟我吵架，你不要理她就行了。等她气消了呀，她自己又会可怜巴巴的过来跟你求和的。 丁宪没想到宋子琪会安慰她，一直以为这个男孩大大咧咧，说话没遮没拦的，心思竟然也细。他感激地朝他看过去： 谢谢你。 嗨，没事。 下午丁宪去找刘江请假，刘江最近都很痛快，爽快地帮他签了假条，还笑眯眯叮嘱他不要耽误学习，在外面注意安全。丁宪点头哈腰感激涕零，谁说刘江刻板的，明明那么和蔼。看来许科的消息也不太准。之后两天都是运动会，孔沙迪没有来找他和好，周思月依旧没有和他说话。丁宪觉得自己快成为这四人组的隐形人了。那封信一直被周思月放在抽屉里，好几次丁宪余光瞧见他抽书的时候会把信封带出来，然后又给塞回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期再见。